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仍然都系湿湿立立，落下雨啊！咁有啲地方咧可能系大啲，有啲地方啊雨细啲。咁呢个就暂时嚟讲咧，就有呢个雷暴警告嗰个嘅生效时间系到今朝七点半。咁呢啲咁嘅情况咧，大家咧真系要步步为营啦。又话即系有啲人咧喺啲大风啊嘅时候咧，仍然去行山啊。真係去險中求嗰啲咧，就其實咧係即係比較危險嘅事，對自己都係不利嘅。凡事咧都係小心好啲嚇，幾時可以去行山？咪好天嘅時候先至去做呢啲嘢啦嚇。咁啊，幾時都係要小心保重啊！身体健健康康，爱锡自己，爱锡你嘅家人啦。今日嘅日子咧就7月21日，农历咧就系6月12日。一个礼拜嘅中间嘅时候啦，星期三，现时时间接近5:02啊。新嘅一日开始，迎接呢一天，对前面抱有希望。 经过是痛苦和变迁，目标逝去。逝去多少，昨天不可重建。剩了这灰暗了的脸，岁月要放弃了的脸，向着明天，万千万变。 又记着昨天云雨烟。逝去，逝去，但求记得曾经与你互勉。就算世界欠缺光线，我共你有爱永不变。笑望明天，莫忧患变。为着双手笑抱歉，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永伴你身边。洗擦着昨天，新的一天已经到了在面前。 遥遥路正为你 牵，又记着昨天云雨烟，梦飘逝去，逝去，但求记得曾经与你。就算世界欠缺光线，我共你有爱要永不变。笑望明天，莫忧患变。 漫天希望在明天，为着双手笑抱歉，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一生肩并肩。 漫天希望在双手笑抱歉，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永伴你身边。万片希望在明天，为着双手笑抱歉，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一生坚定坚。万片希望在明天，为着 双手笑抱歉，共你跨越未来，飞越未来，荒废心里事。 蒋志光和以生万片希望在明天。早晨早晨，睇睇呢个天气嘅情况先啦。与热带气旋查帕卡相关嘅外围雨带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喺上昼五点钟，强烈热带风暴查帕卡集结喺湛江之东北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同时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以东约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有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时候天气就酷热了。这个热带气旋查帕卡呢就会今日呢横过广东西部沿岸的地区，并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而同时热带气旋烟花呢就会靠近台湾，亦都会继续增强，随后是移向中国东南沿岸。受到烟花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呢，接近周末广东天气酷热，预料有一股西南气流会在下周初呢为华南沿岸带来骤雨的。这次的天气呢就比较详细一点，风是两个，初时说担心两个会不会有什么效应，现在呢查帕卡呢就已经是没有了，应该就走了了。看完这个雷暴警告呢是有效时间会到今早7:30。而家室外温26度，相对湿度95%。5:16，早晨。 灯花满山，月漫山，蝴蝶梦一觉，春风换走黄叶，流水融寒川，望世冬雪。借尽倾全力，留一照青灯，互相寻觅。游心愿神星，会找到光明。问几许恩与轻轻，爱泽夜。情大声，夜尽见天清。叹一昼安日，幸福甜吗？湖水。 情大声，夜尽见天。 胡美儀，几许恩雨，来自《大内群英》里面的插曲啊。 玉兔你透艳红，更似丹凤数点插落丛。谁人风里为我摆摆腰肢，是否表示两情浓？ 是谁乱说两情浓？似你一般我怎会动容，狂徒居然也学那蝶采花，蝴蝶本是老淫虫，老祖宗 什么老淫虫老祖宗，我更非浪蝶与狂风，我乃人中龙，只为龙流独欠小丹凤，小丹凤。 什么人中龙，小丹凤？圆垮子弟多属言不由衷。你想夸凤与成风，我劝你回家寻好梦，寻好梦。 美梦到底都化空， 要有心机已等我认同， 我会等 二十年， 喂说句真， 十二年啊， 来吧来 等一等， 来吧来 等一等， 难得大家有些笑容，共谈笑笑融融，这次相识也许各平庸，无如此际仍然暗暗相许，大家心事也猜中，盟约未定情也自浓。 大内群英呢有续集的，刚才这首歌就是续集里面的歌曲，张伟文同埋张德兰嘅呢首叫做《桃李偷艳红》。大家同样都系中乐嘅歌曲，中国色彩有以下呢一首： 百花鲜，春狂紫，绿柳天，青春片。 与君共觅芳华， 把握趁春日暖，两心人双手牵， 共并肩心不变。 我此后万种情，把握爱在心内暖。 白花惹我怜， 我心望万种情， 啊啊，爱在心内恋，啊啊，爱在心内恋。 《文皇帝》里面的插曲，郑少秋、李子玲，《爱在心内暖》。亚洲电视的这套曾经是非常出色的电视剧，一听这首歌就想起冯宝宝演绎的武则天，主唱的是张南雁。 谁凭栏珠景心中林困苦旅，身边会不能清，无援助没照应，那一张敢说必胜，谁人到 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河南郑州市暴雨成灾，市委宣传部在官方微博郑州发布证实，地铁水浸事件最少12人死亡，5个人受伤送院。贴文说，郑州自上星期六以来连续出现罕见特大暴雨，地铁5号线五龙口停车场和周边区域严重积水，昨日傍晚6点左右积水冲破挡水墙进入线路区间，令到5号线列车在海滩紫街站和沙口路站隧道停运。地铁公司下达全线停运指令，并启动紧急回应机制，组织力量疏散群众，共疏散500多人，其中12人经抢救无效死亡，5个人受伤。较早前央视报道，列车停驶之后大批乘客落车，一度站在隧道一侧，十分惊险。午夜过后被困隧道内的乘客已经由专车送到集中安置点。美国蓝色起源公司的新谢泼德太空船当地星期二完成首次载人太空试飞，创立公司的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参与今次试飞。新谢泼德在当地早上8点12分从德州西部一个发射场升空，由运载火箭送至距离地面约100公里的地球亚轨道，随后太空船和火箭分离，自主飞行几分钟，太空舱进入无重状态，太空船在到达距离地面约107公里的最高点后开始降落，在降落散缓冲下顺利返回地面，整个飞行持续约10分30秒。今次载人试飞令到蓝色起源的太空旅游项目向前迈进一步，但贝索斯大手笔投资太空事业在美国国内招致一些批评，指太空旅行只是有钱人炫耀财富之旅，认为他们应该将时间、金钱和精力更多投放在解决地球问题上。三名青年在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后怀疑患心肌炎，他们在医院接受监察和治疗，情况稳定，个案将会交由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作因果关系评估。卫生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截至前日12至15岁群组已经接种约63000剂伏必泰疫苗，同期曾经接获医管局报告，一名12岁同两名15岁青年在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约两日后出现胸痛。根据疫苗生产商的资料，心肌炎和心包炎的个案主要在疫苗接种后14日内出现，较常在接种第二剂疫苗后发生，并较常在年轻男子出现。特区政府表示，基于近日新加坡的确诊个案上升，现在未具备条件启动航空旅游气泡，双方同意8月底视乎新加坡实施加强抗疫措施的成效和全球情况检视下一步安排。发言人说，两地政府一直留意新冠病毒疫情，尤其是新加坡疫情的发展，以决定香港和新加坡航空旅游气泡的下一步安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511点， 上升5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323点，上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3，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22，加元1.268，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03美元，卖出1810.5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星期六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830。 向前冲，我可以。 我是梁荣忠，大约在2000年有机会参与国内电视剧的制作，可以说见证住他们起飞。无论制作规模、题材、种类、台前幕后，不断被到你惊喜的。就算现在身份变为观众，我都会继续睇。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搵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世界越多浮躁的事，我们内心就越应该淡定，只有内心的平静才可以抵御外界的干扰。 浮躁令到清澈纯洁的心灵受到污染， 记得宁静致远，给心灵一片滋润的净土。 更多佛学智慧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日早上9:00到10:00，空中结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听完5:30嘅新闻之后咧，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时间。现时系5:38啦，一路咧会到6:30就系清晨所嚟呢个节目啦。一台五台联合播嘅。今日咧礼拜三啦，礼拜三喺6:00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咧，会系边一个讲咧？嗱，你哋可能开始习惯吓，女博士即刻林思维咁，但系有啲时候咧，佢哋好想咧都有一啲位系自己讲晒咧，就会系有另一个专注嘅听法，合作有合作嘅好吓，即系另外独立讲亦都各有好处啊。咁啊，今日咧就会系雷博士咧就自己一个独立讲先，讲呢个咧系都可能好多朋友会有嘅问题啊，有咗之后会点咧？呢、這个特别系话即系一啲如果系 注射疫苗的人士有两种的情况之下都是不是很适宜接种的，一个就是糖尿病，一个就是高血压。今天雷博士就会讲下高血压会引致的一些健康问题。我们怎样可以降低高血压呢？除了是要吃药之外，运动也很重要。现在5:39，气温26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早7:30。 遇上挫折也不动，如冷眼没放心中，未对变化得失体重，面对世太过轻松， 碰上慨叹会忍一忍痛，即使担心有何用，难极的关口都可经过，几多都会全目送。 如过后爱百般重，亦有个运气各种，定会铭记各方追踪，让我有愉快天空。 有可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名利看透像陈略光，谁又会太热衷？人每一天展笑面容， 看不通就够， 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将跌在你的手。晴朗的心一片艳红，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浅笑面容，看得通就够，明白一生中悲喜都有，日就会开心。笑也有伤心失重，兜转几番似场梦，名利看透像陈略光，谁又会太热衷？人每一天展笑面容， 看得通就够， 其实不必数，最终多少将跌在你的手。心一片艳红， 意志中就够， 凡事也屡落无内疚，谁夜里要担忧？能每一天展笑面容，看得通就够，凡事也屡落无内疚，人没计较开心，就算有成就。 无论咩情况之下咧，都要笑住佢去面对人生吓，喺苦瓜干咁嘅心里边，成日记挂呢样记挂嗰样嘅时候咧，硬系咧都系瞓唔安吓，又即系坐唔落、食唔落啊等等嘅时候咧，最终嘅影响咧都系自己嘅，咁所以咧就要学习。如果有呢个情况出现嘅咧，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唔好谂咁多咧吓？点解啲人可以咁乐天嘅？天跌落嚟斗被冚咧？虽然咧系性格会有一个因素，咁但系咧后天自己个改善咧都系得嘅。点可以改善咧？同多啲乐观嘅人倾偈啦，听多啲正能量嘅节目啦，听多啲正能量嘅歌啦吓。

继续嘅就不能放弃。嗱，呢啲都系啲嘅励志嘅歌曲啦吓。对你，我永不放弃。在情爱方面，罗家良、陈慧珊。 谁共谁一起？缘分冥冥之中，连于一起。无论在哪处，都可跟你。在顷刻之间缩窄距离， 开局已地，游行两颗心缠于一起，遗忘掉世界都也不理，地老与天荒中一传奇。爱是奥妙，永不可预期。 爱是爱是那样，从没讲你。就算要我跳出天与地，不退避。 为以后能以后，让结局完美，跟你。承受了几多，仍不放弃，仍期待一天一切很美，在抱拥之中超断限期。爱是爱是奥妙，永不可预期。 爱是爱是那样，从没。讲你，就算要我跳出天与地，不退避。 为以后，能以后，让结局完美，相约等。 而十个世纪未会舍弃，微妙世界内亦不可分隔地，同到每天喜与悲， 开局已定，游行 大家好，我是谭永伦。通常呢我每天我差不多是在八点前呢我都会醒的，因为生理的时钟就会叫醒我要去洗手间的。我起身呢我会做几样东西的，我要看完全香港的各大报纸，也都会看新闻，看完新闻和看完报纸我就会吃早餐，吃完早餐我就会打电话问我助手今天要做什么。

是记得在射雕里面的歌，知不知道是射雕英雄传之什么主题曲？东邪西毒主题曲，一生有意义。 入个案，其中一个人本月初曾经前往法国，涉及变种病毒。政府将患者居住的湾仔利安阁列为受限区域。另外两名从沙特阿拉伯到港的儿童初步确诊，其中一个人带变种病毒。当局指两人获豁免，可以在家检疫，向两人居住的太古城唐宫阁发出限制与检测宣告。据悉两个人是沙特驻港领事的子女。天气方面，同熱帶氣旋查帕卡相关的外围雨带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查帕卡集结在湛江东北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同时，台风烟花集结在台北以东约6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星期六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查帕卡集结在北纬21.8度、东经111.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同时，台风烟花集结在北纬24.2度、东经127.9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风8至9级，初时达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到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5级，能见度6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2公里；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3100米。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511点，上升5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323点，上升6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3，日元109.87，瑞士法郎0.922，加元1.268，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33，新西兰元兑美元0.6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03美元，卖出181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是你嗰方面專業嘅一啲資訊添嚇，係啦。咁嗱，今日咧就係7月21日啦，都係暑假期間啦。學生哥又好，大人又好咧，都多啲時間咧，可以騰空出嚟咧，真係要搞搞運動喎。 係啊，咁啊，奧運都好快開幕啦，咁所以奧運個熱潮咧，可能喺畫面上高，大家都見到好多人係做不同類型嘅運動。 係， 咁可能或多或少咧，都引起大家係做下運動，增強你個人嘅體質嘅一個少少動機啦。 咁、啊、我其实都几欣赏一个电视台啦，佢哋咪啲明星艺员出嚟搞下明星运动会，都乘机系佢哋好似翻翻去读书嘅年代、 啊啊、其实呢度都要系回带去到2008年嘅北京奥运啦。北京奥运咧，其实喺内地啦，喺国家嘅教育政策啦，咁佢都。有一個體教合一的概念，因為如果大家係淨係著重喺競技體育嘅，即係大家係啊，譬如我哋香港運動員有冇攞到成績啊，有冇攞到牌咧，咁就忽略咗其實奧林匹克嗰個教育嘅意義。咁啊，借用譬如當年啊李麗珊攞咗個獎牌之後咧，喂，真係多咗好多後生仔去試下玩下滑浪風帆啊咁啊，咁你咪令到個普及嗰個參與度係提升咗、闊咗。 但係嗰個支持度好似唔係延續得好長啊。 都可以咁講啦，所以就呢啲我哋成日都要不停提啦，即係好似我哋而家禮拜三朝早咁，成日都每個禮拜話，而家或者同阿林思維隔一個禮拜都提下大家要做下運動，增強體質。因為即係飲食同埋運動咧，兩者係維持我哋健康，可以講係最有用、最基本又係最簡單嘅方法，大家可以做嘅。 係啦，而家咪提醒人哋運動加營養，好似即係念口訣咁樣嚇。 係 啊，咁運動。多啲咧嚟影响即系身边嘅朋友咧，同你一样多啲做运动咧，自然咧健康就会喺你身上发生噶，系健康吓。嗱，咁我想又问一问阿雷博士啦，嗱系喺我嘅家族里边嘅，我个细佬咧佢就近来发觉成日都高血压，咁佢就有啲担心啦。啊死啦，食药系咪一个好好嘅方法咧？咁我话喂，运动啊，最紧要运动啊，雷博士咁讲啊， 适量嘅运动啦。 但系运动可唔可以完全即系甩得到个高血压嘅咧？ 而家世界卫生组织咧系睇到呢个高血压嘅问题咧，都属于系一个慢性嘅流行病嚟嘅。 系 几个因素都可能系导致高血压嘅成因啦。第一个就系先天嘅遗传啦。 系 第二个就系恒常运动嗰、那个大家运动嘅习惯啊，真系少咗嘅。饮食嗰度咧真系食得太好，食得太多。系啦，咁同埋都市人咧个压力就好大，压力大咧系会影响到我哋嗰个荷尔蒙系统啦，同埋另一个问题咧就系睡眠不足，睡眠不足咧就影响到我哋嘅恢复，我哋恢复得唔好嘅时候，亦都系对我哋嘅新陈代谢啦、血管嘅健康咧都有啲影响。 所以真系要重新检视自己以上嗰啲嘢系有冇啲咩毛病你系犯紧嘅。 冇错，咁所以我哋今日嘅主题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系高血压呢个同埋特别喺而家疫情底下啦，即系观众。病毒就虽然我哋而家稍微都叫做舒缓咗啦，咁其实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喺卫生防护中心咧有一期嘅非传染病嘅直击，咁就喺今年嘅5月啦，即系早少少嘅时候咧，咁啊其中有一集咧就系做到咧系高血压啦，同埋系冠状病毒嘅一啲资讯啦，咁大家可以上翻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咧就睇晒，咁佢哋好好嘅，佢哋即系卫生防护中心有一队嘅专业嘅医护嘅团队啦。就係幫我哋喺學術嘅文獻啦、醫學好多嘅文獻咧，就揾到好多資料，然後咧就精簡做咗大約係7頁紙到啦，係咁咧就係好多嘅資訊，咁所以我哋喺呢度咧就精簡啲，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引起大家去了解一下高血壓啦，同你個人健康嘅一啲關係啦。 係啦，又睇又聽咧，等大家可以增進嗰個了解。嗱，首先咧，高血壓嗰個數字何謂？高血壓咧嚇， 嗱，真係大家唔度就唔知你而家有冇情況，應該大家就度一次睇下你有冇高血壓。咁咧就成年人嚟講咧，就係所謂嘅收縮壓啦，嚇，即係上壓咧就唔應該咧係高過140，下壓咧所謂舒張壓咧就唔應該高過90。咁即係話，如果你度出嚟，你上壓係高過140，下壓咧係高過90嘅話咧。咁你都屬於係高血壓㗎啦，通常呢就係上壓呢就比較容易啲睇到嘅，下壓嘅舒張壓呢 你可能都是挨近90少少留下啦，但你上壓呢可能是高過140啦，咁都會是一個高血壓的情況。 啊嗱，咁度血壓的時候呢，如果你是之前是奔跑返嚟去度呢就唔準確啦、你應該是坐定定啦。 冇錯冇錯。 心境平和呢去度就好啲。 咁一般我哋即係量度啲人有冇血壓正唔正常啦，通常都坐定喺度大約係15到20分鐘啦。咁佢係一個靜止嘅狀態啦。咁喺運動嘅期間咧，嗰個收縮壓咧係顯著上升嘅。係啊，譬如你係大約係100左右啦，可以去到係大約150啊、180啊，都未頂，視乎你個運動強度啦。嗱，咁啊，香港嘅數字咧，就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嘅資訊咧，都真係有啲嚇人嘅喎。15到85歲，即係我哋香港嘅人口啦，大致上咧有 27.7% 嘅比例咧。是有高血壓，即是差不多三成的人呢是高血壓。咁而男士呢就是十個裏面三個有的啦。 喔、 而女士呢四個裏面呢就有一個。 喔、 喂十個裏面有三個有我覺得多喎。 係呀。 即是你行出街你睇下。 即是三個裏面有一個咁就係。 你去銅鑼灣旺角人多嘅你數數十個男人裏面喂就有三個執出嚟是有的喇。 高血壓是不是會即一路是降低的機會低的，如果你是遺傳的話啦，咁樣即佢唔會係叫好返。 其實都係一個複雜嘅因素，所以喺高血壓嘅評論，世界衛生組織啦，好多即世界各地嘅一啲非傳染病嘅預防嘅機構啦，咁都強調呢就係你真係唔好有高血壓、你應該做多啲預防。預防真係勝於治療，咁可能你食藥啦、服藥啦，同埋即係影響你之後嘅生活啦，咁係個風險會比較大。 但係如果佢已經係咗，哇！成日都140，佢冇得預防噶咯，佢只係睇下點樣去保持，唔好再高。 其實都有嘅，有好多方法係可以做嘅。咁所以嗱，我哋先講講高血壓咧，有乜嘢令到你嘅健康嘅風險先啦， 係 咪？咁啊喺非傳染病直擊呢個裏邊咧，就有一個好簡單嘅圖啊，即係衛生署啲同事真係做得好好。 圖文並茂咧， 圖文並茂好簡單， 就好清晰啊。 嗱。咁最危險嘅咧，就係當然就係中風啦，係咪？咁而家香港差唔多，以往咧係六個人到有一個咧，就係喺一生之中會出現中風啦。喺香港呢、這個我哋700多萬嘅人口，而家應該係差唔多去到係接近四個到有一個噶啦。係咁喺一生之中咧都會出現一個中風。咁中風同高血壓咧就係兩者嗰個關係咧。就非常之密切噶啦，系啦。咁啊，另外就系、是、如果哥哥姐姐嘅话咧，亦都系增加咗你患上认知功能退化呢个情况啦。咁比较另外就是大家成日都听嘅心脏病啦、心脏病发啊、心脏衰竭啊，咁呢啲都系同高血压引致嘅一个健康嘅问题啦。咁如果怀孕嘅朋友，即系怀孕嘅妇人，高血压咧可能系容易引起一啲其他嘅并发症啦。咁啊，另外啦，肾病啊。同埋肾衰竭咧，呢个同高血压都好有关系。 哇，所以高血压真系重点嚟 嘅。 系 啊，咁啊，仲有一个周边动物嘅血管疾病啦，即系我哋嘅血管出现一啲栓塞啊，或者一啲粥样硬化呢啲咧，都同高血压咧系有一个嘅关系。咁你谂下，哇，随口讲一讲，高血压都咁大件事。 咁我应该点做咧？如果我成日都度都系咁样嘅数字吓，135或者140，甚至乎有时145咁样。 咁我诶觉得有啲唔使担心嘅，即系虽然。大家頭先嗰啲可能出現嘅問題都係嚇嚇大家啦，咁有好多方法去預防嘅。第一就係控制飲食先，控制飲食咧呢個係最緊要。咁所以成日都話政府有減少嗰個鹽分啦，少鹽少糖啦，咁呢個係必須要㗎啦。咁你進食就多啲嘅蔬果啦，嚇食少啲一啲所謂不健康嘅食物啦， 你所謂垃圾食物嗰啲啦， 係啦係啦。另外一樣咧就係運動。嗱，運動咧而家嘅研究咧都可以幫到大家咧降低個上壓咧，大約係有啲研究就講係平均係5至8度左右啦，有啲研究咧就去到係大約10度左右。 即係如果你譬如量開係140嘅話，你如果經常做翻運動咧， 可以就落翻130， 咁都好啲啦。 係係，即係總之減得幾多得幾多啦。係 啦係啦係啦。 咁啊咩類型嘅運動好咧？咁啊好多研究都係引用一個所謂嘅有氧運動啦，即係跑步啊、游水啊、單車啊、徒步。行啊咁，而成年人嚟讲，而家帮你去预防高血压，或者系希望你高血压咗，然后帮你减低少少嘅风险嘅话咧，都系跟翻世卫嘅指引啦，每日咧系最少系做30分钟嘅运动啦。 咁同埋咧，就而家多咗研究咧，都係發現咧，就係做一啲劇烈嘅運動，譬如做一啲肌肉訓練咧，同樣都可以幫到你。 所以你又成日提話，即係機不可失嗰個啦，嚇增肌嘅嗰啲咯，嚇我哋上個星期都咁提啦 嚇。咁咧就仲有啦，如果你有高血壓嘅問題咧，呢兩樣嘢就絕對要戒啦，就係唔好食煙同埋唔好飲酒。 但有啲人可能喂，我都唔煙唔酒喎，都係 咁。因為都有一個遺傳嘅因素啦，咁好多複雜嘅因素啦。咁因為煙酒咧喺醫學上已經證明咗係對我哋身體基本上係百害而無一利嘅。仲有一樣呢樣就一定要提提大家啦，大家攞把軟尺。就喺屋企度一度你嘅腰圍， 係即係 BMI 嗰類咁樣啦嚇。 冇錯啦，因為保持良好嘅適量嘅體重啦，同埋我哋嘅腰圍嘅適中咧，係好多研究啦，全世界嘅研究都證明咧，同你個高血壓咧有一個非常之密切嘅關係。 咁所以咧嗱，如果患高血壓嘅朋友睇睇，咦腰圍又好似係過咗位喎。 係啦，嗱咁呢度要提一提啦，男士嘅腰圍咧應該保持喺90厘米以下，即係大約係35寸。半左右啦，女士咧就系应该保持喺80厘米，大约系31.5寸左右啦。 咁所以首要咧，你将个腰围收窄咗先啦吓。 系啦，呢个其实你真系行街睇下，特别好多中年嘅成年嘅男士比较多，即系个肚腩咧 中央肥胖啊，嗰个系啊。 系啦，咁所以呢个都会系一个紧要嘅因素。另外咧就系虽然话营养、运动啦，咁仲有睡眠同埋压力咧都好紧要嘅。 可能呢个咧就近年有疫情啦，疫情之下有好多影响，或者又冇咗份工嘅，咁啊弊啦。你一定有好多个担忧吓，加上可能你嘅脾性因为咁啦，又系又暴躁咗好多啦。咁你就种种嘢夹夹埋埋，就会令到你有呢个情况。所以就要慢慢样样去拆解啦，系嘛？ 咁嗱，头先我哋讲到高血压就系140同埋90啦，上压同埋下压啫，就呢个定义啦。咁但系喺预防嘅角度嚟讲咧。最好呢就是去到120以下的。因为120到139这个范围呢，我们通常认为是这个是一个叫高血压的前期。即是说如果你跌了入去这个范围，譬如你去120几30几、你咪有机会去到140咯。即是个数字不会突然间一瞓醒觉呢就会飙升。 所以你将它 keep 到去120这样就好 了。如果可以的话呢，你就将自己的血压呢，当然啦有健康的生活啦，必定需要啦。如果你有一些譬如家族遗传的话，可能你要请教下你的家庭医生啦，你的理解下。但是行为上呢，你不要吃烟，不要喝酒，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有适量的运动，良好的压力处理，或者你懂得放松来讲呢，这些都是健康的八宝啦，可以这么 说。近年的人这么兴行山，那行山呢你可以慢慢行的，但慢慢行的当中其实呢都是有少少有氧运动嚟噶嘛， 行山绝对是一个对身体身心健康、精神健康、体格健康非常之好嘅。因为行山系第一，你有足够嘅有氧运动啦，系咪？咁当然啦，按你嘅能力，睇下你上嘅斜度有几多啦，落嘅斜度。咁当然啦，如果你膝头又唔系咁好力嘅时候，咁你啊就住嚟行，系咪？ 你有冇拣啲即系冇咁难度高嘅路嚟行咯？ 通常系你行山，你都唔会行，可能系5分钟、10分钟噶嘛，你可能都行得2-3 个钟啊，系啦，咁所以持续对身体个健康咧，因为行山我哋系对个血管嘅健康啦、心脏健康一定好啦，咁所以行山系一定好嘅。咁当然咧就要注意安全啦，咁同埋夏天热嘅时候咧，就其实我都会行嘅，我就选择我啲小学同学咧，而家都约翻行嘅。咁我哋咧就会选择一啲行，可能系阴凉少少嘅， 同埋系咪时间你唔去到即系好烈日当空嘅时候？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哋啲老人家就通常系3-4点行到大约系5-6点啊，咁啦2个钟啦。香港系好多道路咧系好靓啊，啲风景。水塘啦，水塘系一个好好夏天而家我哋休闲行嘅行山嘅一个活动嘅。 咁所以大家嗱，如果你发觉自己真系高血压，即系我同翻我细路讲都系啦，有唔紧要，你对症下药，自己针对啲咩情况，你系尽量去改善吓。 系啦， 咁啊一定会有成绩翻翻嚟嘅。 咁啊最紧要就系一个比较理想嘅准确嘅诊断啦。咁一定要系睇睇你嘅家庭科医生，睇下你有冇家族遗传嘅问题啦，健康啊饮食嘅行为。咁然后恒常运动咧，基本上系一定系帮到你嘅。 系好，咁啊，唔该晒刘博士，下个星期三朝再见你吓，拜拜。 拜拜。 1988年的时候呢，亚视的奥运主题歌曲黄敏华的挑战充满活力干劲。好了，咪结束我们今朝早清晨三里节目啦，遇到下个礼拜一朝早呢我先同你见啦。而家仲有雷暴警告到今朝7:30架，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河南省由过去的周末遭遇极端强降雨，寻日省会郑州、焦作、新乡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郑州中西部局部地区更加出现特大暴雨，如同泽国，市内主要干道花园路一啲路面积水严重，汽车被抹顶，部分随水漂流，而喺其他路段死火嘅汽车随处可见，其他车就涉水而行，险象环生。有停车场布满积水，好似储水库一样，有商场被洪水围困，入面嘅楼梯有如急流，有商铺就水深及膝。登封市唐庄镇附近昨天下午山洪暴发，郑州市消防经过6小时救援，安置50多名村民到安全地点。省内部分河流出现超出警戒同破纪录洪水情况，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河南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开展抗洪抢险工作。政府刊憲基本上維持大部分現行的社交距離措施，並引入活動場所作為新一類表列處所，更清晰地列明適用於個別活動的限制和規定。有關指示將由明日凌晨零時起生效，為期14日，直至到下月4日。其中會議、論壇、研討會、展覽、典禮和慶祝活動等，以及在法例修訂前屬豁免群組聚集的婚禮和若干商務會議，如果2/3參與人士已經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人數上限是活動場所通常容納量的100%，否則人數上限就是活動場所通常容納量的50%。每組來賓或者參加者不可以超過4人，或者同住一户的人數，以較多者為準。拍攝團體照時，參加者必須要佩戴口罩。另外，車台影院式座位或者是觀眾席可供佔用座位不可以超過座位數目的85%。一名警員在宿舍後樓梯檢查氣槍，有保安報警，案件列作求警調查，沒人被捕。警方說昨日傍晚6:多，葵涌石頭街的紀律部隊宿舍保安報警，指懷疑有人手持一支槍。警方接報到場，在一個單位發現一支氣槍，經初步調查，相信涉事警員因為氣槍發生故障，到後樓梯檢查，避免對家人造成滋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星期六天气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9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1日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次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每一届奥运不同的比赛项目各有所好，但开幕礼和闭幕礼就很多人都喜欢看。其中开幕礼由哪个人燃点圣火更加是焦点，一般都会保密，往往要到最后一刻才揭盅。事前就有很多猜测，今届东京奥运的火炬手又有没有任何风声传出呢？今朝的奥运直击会问一下在当地的新闻天地记者。 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啦，学友社就预计咧四科核心科目再加一科最好成绩嘅选修科，分数有20分或以上嘅话咧，都会有较大机会啊，可以获得拔尖资助大学嘅学士学位课程。咁究竟有啲咩嘢嘅 tips 或者系建议俾考生？一阵讲下。 最新失業率就跌了 0.5 個百分點，就業不足率亦都下跌了 0.3 個百分點。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疫情穩定。